邀请了君王所有的儿子和军官，以及厄贝亚塔尔司祭，他们在他面前吃喝，呼喊说：“阿多尼亚王万岁！”至于你的仆人我，扎多克司祭、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，以及你的儿子撒罗满，他都没有邀请。如果这事是出于我主大王，难道你会不通告你的仆人，谁要坐上我主大王的宝座，继承大王吗？达卫回答说：“快给我招巴特舍巴来。”他便进来，立在君王面前。君王起誓说：“救我脱离各种患难的上主永在。我既然曾指着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向你起誓说，你的儿子撒罗满必要继我为王，待我坐上我的宝座，今天我就要这样做。”巴特舍巴遂俯伏在地叩拜君王说：“愿我主大王达卫万岁。”达卫王接着说：“将司祭扎多克、先知纳唐、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给我招来。”他们都来到君王面前，君王对他们说：“率领你们的主子的仆人，立刻叫我儿撒罗满骑上我自己的骡子，护送他下到基洪去。司祭扎多克和先知纳唐要在那里给他复油，立他为以色列王。你们要吹号欢呼说：撒罗满王万岁！以后你们跟他上来，他要来坐我的宝座，继位为王，因为我已钦定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领袖。”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回答君王说：“但愿如此，愿我主大王的上主天主如此照准。上主如何与我主大王同在，也愿他与撒罗满同在，使他的王位高于我主君王达卫的王位。”于是司祭扎多克、先知纳唐、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、格勒提人和培勒提人下去，叫撒罗满骑上达卫王的骡子，护送他到了基洪。司祭扎多克从会幕里取过油爵来，给撒罗满复了油。人们立即吹号，众百姓一起欢呼说：“撒罗满王万岁！”以后所有的人民拥护他上去，吹着笛子尽情欢喜，以致大地也因他们的欢呼声而震动了。阿多尼亚和他所请的一切客人欢宴刚完，都听见了这声音。约阿布一听见号声，便问说：“为什么城中这样鼓噪？”他正说话的时候，司祭厄贝亚塔尔的儿子约纳唐来了。阿多尼亚说：“进来，你是个英雄好汉，想必带来了好消息。”约纳唐回答阿多尼亚说：“不，我们的主上达卫已立撒罗满为王了。”君王派司祭扎多克、先知纳唐、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、格勒提人和培勒提人护送他下去，叫他骑上君王的骡子。司祭扎多克和先知纳唐已在基洪给他复了油，立他为王。现在他们正从那里欢呼上来，震动了全城。这就是你们听到的喧嚷声。撒罗满现已坐上了君王的宝座。君王的臣仆都来祝贺我们的主上达卫王说：“愿你的天主使撒罗满的名声比你的名声更荣耀，使他的王位比你的王位更兴隆。”君王就伏在床上下拜，且说：“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，因为今天他指派了一个人坐上我的宝座，我也亲眼看见了。”